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各位好，您这儿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2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阿修罗，和你跳舞。第九位，飞儿乐团的《锦绣梦》。 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回忆的水墨掏不空。 第八位，蔡健雅《出走》。 Oh, go go go，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大海或沙漠。 第七位，郑希怡《更好的自己》。 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就像月亮偷偷会拨开乌云。 第六位，薛凯琪的《迷路天才》。 就算迷路天才，迷途看不明白路牌，也不得谁安排做最想做的女孩，在生命的擂台。 第五位，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。 那是我离开港口，想要去远方漂流，你只是挥着手，不说一句送我走。 第四位，李荣浩，纵横四海。 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冷眼也孤独。 第三位，于丁密，终点起点。第二位，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。 想起多年前夕阳里，你终于说再见，那是第一次你说再见，当你转身后一瞬间惊泪满面。 第一位，老狼痛痒乐队的《迪亚》。 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深情的时候，亲爱的迪亚，在他望着我的时候，亲爱的迪亚，亲爱的迪亚，如此忧伤，如此光芒万丈。亲爱的迪亚， 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，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他们的演唱者分别是苏运莹、唐映枫、麦浅、火星电台和和平饭店乐队。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？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，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。 能量音乐 Number Ten， 本周榜第十位，新歌上榜，来自和平饭店的《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》。和平饭店是来自安徽的乐队，最近参加了乐队音综《草莓星球来的人》，这首歌是他们的亮相作品。我看了几期节目，觉得这是开播以来最好听的金曲，有点80年代的怀旧风，再加上爱而不得的惯常剧情，觉得好像把自己也丢了，但是又很傲娇的说，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。经历过这般爱情的人一听就懂，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，爱我的人多着呢。哼， 离开别走朋友， 你要走就走，别再回头，别再来哄我。我也不念旧，也很长寿，没你也很好过。 礼物全都丢了， 礼物全都丢了， 记忆也都丢了， 记忆也都丢了。 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。礼物全都丢了， 礼物全都丢了， 把自己也丢了， 把自己也丢了。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，来自苏运莹的《再会》，这是苏运莹2021新专辑的重逢主题曲，既保留了自己音色的独有质感，也加入了一些柔软温暖的情绪，对于歌手本人是一种进阶。在漫长的旅途中跟每一段时光告别，写一封如诗如歌的信，我在这首歌里听到了不舍，也听到了祝福。也许我们都应该在别离中学会珍惜，永远都不要说再见，因为下一个春天我们还会再相见。来自苏运莹，再会。 请到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，你攥着我的手，奔跑在夕阳下，多么漂亮的吻和阳光，和你临行时挥手，在斜阳下相拥，真的美好。春雨春风，春天日复年回，昨晚做的梦，梦里昔日的大闹，春再见好朋友，愿此情此景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。我们来日再见珍重，青山高原如那海广阔，让我们忠于内心，永远无悔不悔，千言万语不足一句，只要你幸福，夜空就会铺满星光。像永恒的风，永远吹着大地。 永远期待下一次再见。 坚持一定拥抱，春天是前面拥抱，再坚持一定拥抱，春天是 酷狗音乐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《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》2021年第2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。第十位，和平饭店，你不爱我，我就爱别人。苏运莹，再会，排名本周第9。在这一节节目里，我们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了。 能量音乐 ，Number 8。 本周榜第8位是来自阿修罗的《和你跳舞》。阿修罗是一支很提气的成都乐队。我强调他们来自成都，是因为成都本地的乐队大多都是艺术家气质。阿修罗却是另外的存在，音乐很美式，给人一种奋进的情绪。 我们要比最后一支舞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, oh.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, oh.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h, oh. I wanna dance with you dance with you 本周榜第7位来自飞儿乐团的《锦绣梦》。这首歌的曲风是新国潮摇滚，怎么判断呢？大概就是编曲中的国乐四大件，古筝、琵琶、二胡、邦迪，这类音乐 B 站上有很多，很受年轻人的喜爱。飞儿乐团想在这类音乐中突出重围并不困难，因为他们已经做过了很多国风音乐，像月牙湾、千年之恋都是耳熟能详的歌。在这要赞一下主唱韩瑞的表现，声音大气沉稳，转音换气、假声这些演唱技巧也都是游刃有余。算了一下，他已经入团4年了，飞儿这块金字招牌由他来扛很合适。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，一缕清愁一点朦胧，我捡起一点眠迷梦，细数夏和冬，闪烁月气中，牵你手，白发轻松，他嫣然伫立大雨中，盘膝向西楼，看清八面玲珑，泪光心动，红尘远勾勒那轮廓，爱像锦绣梦，千万种万年看不尽，人生如风，潇洒细数夏和冬，你眼神闪烁，月气中牵你手，白发轻松。 Number six，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蔡健雅的《出走》，典型的极简主义编曲，弦乐跟吉他配合，清新悠扬，容易入戏。另外，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大海或沙漠。随着肾上腺素出发的歌词，也透出了一股温暖和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首歌在苹果音乐上还使用了杜比全景声的空间音频。蔡健雅也是第一位在苹果音乐客户端使用这项技术的华语女歌手，朋友可以体验一下。 雷雨过后出现了彩虹，掀开被窝，终于可以出走，放松皱起的眉头，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，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。啊哈哥，脸带着微笑，穿件薄外套。I'll go， 啊哈哥 ，I'll go。决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大海或沙漠，随着肾上腺素出发，出发，走，走，走。 面带着微笑，穿墙的外套。I'll go, I'll go, I'll go, go, go。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会爱上大海或沙漠，随着肾上腺素出发，出发，走，走。 是一只永不停留的箭。

决定做最后一个空房，留下一盏灯照看平凡。我只做一种人，有爱无害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都对啊，一样都一样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相信自己的存在，失去过就会懂得慷慨。我想做一种人，有爱无害。人潮汹涌带走的是谁？谁会甘愿做无名之辈？来自知进退，有山有水。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，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。谁还没有错过，谁又能都对呢？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，典型的毛不易风格，旋律轻柔，歌词讲究，尤其是歌词里面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，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歌词里有几处的用字不同但是发音相近的地方，比如应该和寂寞无关与一定和寂寞无关。毛不易从来不写废话，我猜明明是嘴硬不认输的应该，到别离时笃定的一定，语气加强了成长，对应的歌词也在推动故事的发展。一首比较好哭的歌来听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。 应该和寂寞无关，晚风轻拂过船帆，不合时宜的浪漫，应该不需要 Number three，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，这首歌的曲风是复古港风，既然是复古，至少要在2000年再往前哈。李荣浩跟港风还挺有渊源，比如之前的《喜剧之王》就是周星驰的电影，一开始叫《尹天仇》，正式发布前改了名字。上一张专辑还翻唱了王家卫的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主题歌，这次的《纵横四海》是吴宇森，香港有名的大导演基本都致敬了一遍，下一个会是谁呢？是不是刘伟强？ 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，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，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，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，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可在狂风的浪点也孤独，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， 能量正当时 ，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，Here is music rankings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2021年第28期的接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新歌上榜，火星电台，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。第四位毛不易的《海上日记》，李荣浩的《纵横四海》排名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冠亚军， 能量音乐 Number Two。 本周能量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是来自于丁密的《终点起点》，上榜五周，本周上升一位。世界在旋转变化，用一首歌疗愈彼此，告别一段旅程，开启一段新生。曾经的苏打绿终于正式决定放下之前的荣光，做全宇宙的于丁密。至于他们的不只是六个人无间的友情，还有歌迷的不离不弃， 带着这份初心和信念，六人团再次向乐迷发出最强邀请，请你跟着我一起走到最后。做苏打绿的乐迷真的很幸福。余丁密终点起点， 讲一句很长，随歌曲飞扬，让我们想象，让我们放大这世界的模样，狂热的盛夏，微凉的冬阳，故事光下，我们在酝酿，将悲伤都释放。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。《不期而遇》既代表了李健写歌过程里跟一段 riff 一个动机的相遇，也代表了人生路上的很多际遇。生活中的一切很多都是不期而遇，明明计划的很周全，却在进行时遭遇惊喜或惊吓， 相遇和别离，重逢和再见，都是绝美的体验。这丰富的人生你可千万别错过。恭喜李健新歌不期而遇上榜六周，本周登顶战马榜的冠军。 你敢赴这一场告别盛宴，不觉中身处其间，如此悄然。 来自李健的《不期而遇》。以上就是我们排行榜2021年第28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@DJ 董鹏。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8月8号，北广购物送积分了。今日来电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6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活动仅此一天哟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。 大家好， 哎，那夏天呢是容易啊，苦夏啊， 对， 吃不好，吃不好， 是，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更要嘴壮一点。 嗯，但是嘴壮呢，夏天又没那么好的胃口，你说吃什么吃不下去？大鱼大肉真的吃腻了，吃点少而精的东西。 嗯， 比如说海参， 海参，因为海参当中的各种的营养物质真的是非常丰富。 是的，但是我们得挑好了，第一选鹩刺身。你比如今天咱们跟大家带来的深海椒这个海参，是真真正正的鹩刺身。今天给大家是真正的，您是理解。那个四到六排刺儿的鹩刺身， 嗯， 第二，今天这海参给大家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底波散养，很多人都说你们说海参底波散养，底波散养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底波散养是接近于海参自然生长状态，也就是海参啊，都是在这个现在等于把这海参给你孵化好了，成那个小海参苗一点点，然后呢由潜水员下去撒在那个大海30米到40米左右的水深当中，海参跟礁石里慢慢去长，每年冬天睡一个觉，夏天睡一个觉，春秋生长，那么是这样的海参才叫底波散养。那么这是海参的自然生长状态，有些海参呢就跟岸边啊挖个池子呀，弄个笼子就开始养，它天天在长，这是第一底波散养，第二鹩刺身，第三我们今天给大家叫鲜蒸即食，也就是说鲜食海参，不再是以前给您做成干的了，直接出水之后去内脏去沙髓，马上低温蒸。怎么低温才能蒸熟了呢？不是高温，咱们用气压更低的方法，让蒸汽的温度更低，70-80度的蒸汽就把这海参蒸透了，蒸熟了您再吃，营养保留全面，完全在自然状态下让您吃得好。 哎，这就是今天这个参怎么个好法， 是的， 很清楚了啊。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，咱们这样啊，给大家呢是400克一袋，给大家呢是5袋，那每袋里呢是10根参，那相当于一根参呢是40克左右的大根的参， 大参大参。 所以呢，咱们给大家呢是50头左右，而且我们今天呢还赠给大家呢就是海参的爆汁儿， 哎， 30袋， 嗯，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大概多少钱？ 小7000块钱， 6980， 我记得好像是真的。 那么今天咱们的价格呢？ 1299，特别值。 真的特别值，所以呢，如果您需要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而且您订上以后呢，得到的是一张提货券。 对， 什么时候想吃了，然后按这个券上的电话打一个电话，那新鲜的海参就送到您家了。 哎， 送人也非常方便， 给您发新鲜的批次，让您可以踏踏实实的这么去吃起来， 对， 没问题。嗯，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说到海参呢，在夏天吃的时候呢，也非常的方便。 嗯， 比如说以清淡这样的方式吃呢，吃什么海参粥啊， 哎， 凉拌海参呐，什么这个海参鸡蛋羹啊， 嗯， 另外呢，你就蘸点东西吃就行了， 就 非常的爽口， 芥末汁啊，蘸点酱油汁啊，蘸点这个味极鲜呢，您就吃了非常爽口。 对， 我发现一新的好吃的方法，周老师也跟大家说一下哈，您拿那裙带菜啊，有人说那个海带丝儿啊，海带丝可能硬点，就裙带菜吧，带点粘液的那种东西，跟海参拌在一起。这个古书菜谱当中叫做龙字青丝海参，是当年这个大宴席当中就一道名菜。您试试，特别简单，拌在一起，稍微放点酱油汁调个味儿，特别好吃。 嗯，其实说到这个海参呐，咱们不要乱买。 是 啊，有些人说老师，我有钱还买不着海参吗？ 嗯， 我跟您说，您要买不好一打眼儿，这个钱没少花，这个海参买的不对。 哎， 啊，不仅的身体吃了以后呢，没有什么作用，所以呢，咱们刚才说了，一定要吃鹩刺身。 嗯， 而且呢要底锅散养的， 是的， 而且要鲜活加工的， 鲜活加工。 像咱们今天这叫做鲜食即食海参， 鲜食即食海参，防腐剂啊，食品添加剂啊，甜蜜素啊，膨大剂啊，这些什么都没有，所以 盐的糖啊都没有， 什么都没加，哎，您就吃一个海参原汁原味，自己怎么调都可以。今天送30个爆汁的嘛，对吧？ 没错没错，而且今天我们订上以后呢，得到的是一张提货券， 对 啊，如果您自己想吃了，或者说您送人都非常的方便啊。这个咱们呢是400克一袋，给大家呢一共是5袋，每袋里边有10根，您看啊，那也就是一根参呢和40克左右的大参。 是， 那么如果您一天吃20克左右的话呢，也就是说一根参可以2个人吃。 对，两个人吃，或者一个人分2天吃都行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的价格市面上是6980， 是， 今天我们1299，真的是非常合算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，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夏天吧，啊，咱们还是对自己好一点。 是的 啊，好。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这个夏天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，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。FM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。圣火照亮希望之路，